第九十二篇，至公仁慈的天主，安息日的诗歌。至高者，最幸福的事情是赞美上主，歌颂你名，是清晨传扬你的仁慈，是夜间宣讲你的忠义。弹奏十弦和七弦的琴瑟，随着琵琶的旋律而咏诗。上主，你既以你的画工使我喜悦，我就因你双手的一切工程欢乐。上主，你的工程是多么伟大微妙，你的计划是多么神秘玄奥。无理性的人不会明白这事，愚昧的人也不能领略这事。歹徒虽然一时茂盛有如青草，作奸犯科的人虽然一时显耀，然而他们终必灭亡，永远沉晓。上主，唯有你永远是至尊至高。上主，请看你的仇人，你的仇人必要沉沦，作恶的人无处栖身。你高举我的脚似野牛的脚，用极新鲜的油膏覆抹了我，因而我的眼目轻视我的仇人，我而欢乐听见制服我的恶人。正一人像棕榈茂盛，自黎巴嫩的香柏高耸，他们被栽植在上主的殿中，在我们天主的庭院里繁荣，虽已年老仍然结果，枝叶繁盛依旧绿茂，为宣扬上主是多么正直。我的磐石，它毫没有不义。